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金焰从唐三身体周围消失的刹那，他就已经被领域强行拉回了中心位置。雪清河的神圣之剑斜斩而出，他一点也不着急将唐三立刻毁灭，他追求的是完美胜利。此时唐三的乱披风锤法又已经挥动到了第四锤，眼看昊天锤就要与神圣之剑碰撞，突然唐三做出了一个奇怪的选择，他并没有让昊天锤与神圣之剑碰撞，身体又奇异地向后退出一米，同时在挥动昊天锤的时候身体奇异地扭曲了一下，竟是闪过了神圣之剑的攻击。与此同时，他的昊天锤也快速地挥出两锤，上面聚集的力量又达到了第六锤的程度。但奇怪的是，此时的唐三并没有用自己的昊天锤去轰击出现破绽的雪清河，而是虚空挥动。唐三再次带给了雪清河震惊的感觉，他从未想到过在属于自己的领域中，对手竟然能够从自己的攻击中进行闪躲。不过他的反应也是极快，在唐三刚刚完成第七锤蓄力的时候，手中神圣之剑的光芒大放，剑身增长两尺，同时两道金光斩出，几乎封死了唐三所有可能闪躲的路线。 哼，你不是不想和我硬拼吗？我就偏偏要和你硬拼，利用魂力上的优势将你压倒。 雪清河的这种想法无疑是有效的，但是他还是没能真正看透此时唐三所施展的能力。只见唐三脚下突然如同鬼魅一般飘忽起来，雪清河虽然是出了两道攻击，而且衔接极其紧密，但那毕竟是两次攻击，唐三的身体在虚幻的闪烁中就利用那两次攻击之间的间隙钻了过去，就连他那已经积蓄了越来越多力量的昊天锤也闪避开去。此时的唐三给雪清河的感觉就是在天使领域中翩翩起舞，昊天锤却并没有因为他身体的移动而出现多余的波动，始终保持着一个奇异而稳定的节奏继续挥动着。当唐三从雪清河的攻击中钻出来的时候，他的昊天锤已经挥动到了第十一次，上面积蓄的黑白两色光芒也变得越来越浓郁。最令雪清河吃惊的是，原本他能移动一米的范围也随之扩张到了一米五。唐三此时施展的也可以说是他的压箱底的能力，第一次在正式对敌中用出，他自己命名为乱披风之舞。乱披风锤法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唐三在这门锤法上浸淫了很长时间，他自然也知道乱披风锤法的弊端限制了这门本来威力巨大的自创魂技所能产生的威力。在瀑布下枯燥的修炼中，他就开始试验着如何才能改变这种情况，如何能够在与敌对战的状态下尽可能地进行蓄力，完成乱披风锤法那9981下的叠加。经过无数次的试验，终于让唐三找到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将自己的鬼影迷踪与乱披风锤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一门专属于自己的魂技。 鬼影迷踪的神妙加上昊天锤的强悍，这无疑是一门强大的自创魂技。 但是将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能力融合在一起谈何容易。唐三刚开始试验的时候就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而失败的关键就是节奏问题。鬼影迷踪与乱披风锤法的节奏是完全不同的，乱披风锤法有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必须要不断通过每一锤积蓄的力量惯性来进行蓄力，节奏是一个逐渐加快的过程，而且是不能改变的，否则锤法本身的威力就无法发挥出来。而鬼影迷踪则是根据对手的攻击进行闪躲，本身就有着很强的不确定性，而且在大量魂力灌注于昊天锤的情况下，本身脚步的移动、小腿力对锤法的带动都成为了这融合自创魂技难以逾越的天堑。唐三一度已经放弃了对这个魂技的研究，直到上次小五为了救他献祭之后让他得到了小五的魂环和魂骨，唐三才在一次无意的修炼中突然找到了那微妙的节奏。首先一点，施展这乱披风之舞只能在空中，只有这样才能在腿部发力挥锤的同时不影响移动，这本来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但凭借着蓝银皇右腿骨对于唐三腿部力量的增强以及飞行技能的附加，令他可以完成。 更重要的节奏问题则是小骨的魂骨技能瞬间转移帮忙解决的。每当节奏出现问题的时候，唐三只需要凭借瞬间转移就可以调整自己的身体形态，将乱披风锤法继续下去，同时进行着瞬间转移，配合鬼影迷踪，自然足以闪避对手的攻击。哪怕此时是在天使领域中，瞬间转移无法带他远离对手，也依旧可以在这短短两米的距离内帮助他施展鬼影迷踪，从而将这自创魂技乱披风之舞的威力发挥出来。雪清河虽然也是天赋异禀，更拥有强大的六翼天使武魂，但他毕竟一直在天斗帝国皇室中潜伏，平时又要尽可能地隐藏自身实力，因此虽然他的魂力等级极高，但要论实战经验却要比唐三差了不少。此时面对突然的变化，心中多少有了几分茫然，急切之中神圣之剑不断地挥舞追斩，不信邪地想要破坏唐三乱披风锤法的蓄力，但是很快他就失望了。唐三的乱披风之舞神奇地闪开了他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锤接一锤的蓄力不断提升。当雪清河醒悟过来不对时，唐三的乱披风锤法已经施展到了36锤以上，漆黑的昊天锤因为魂力的不断积蓄叠加，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层淡淡的金色纹路，铭刻于上的杀神领域更是白光绽放，令唐三所能活动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大，锤身上附着的强大力量已经令雪清河都有些心惊了。36锤的叠加后，他已经开始受到了牵制，那种级别的庞大魂力，就算天使领域对他增幅了30%，他也不敢轻易的碰触。 唐三这乱披风之舞虽然神妙，但也毕竟在我的领域之内，如果能早一点做出相应的攻击，或许已经将其破开了。 迅速收起神圣之剑，雪清河的身体迅速隐没于金色之中，任由唐三越来越快地叠加他那乱披风锤法。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唐三心中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危机。 雪清河已经清醒过来了，接下来将是我能否突破对手领域的关键时刻。 隐没于领域之中的雪清河身上第六魂环缓缓亮起，背后的六只金色羽翼处疯狂地吸收着领域内的能量，一道道金色闪电宛如一条条小蛇般不断在他身上闪烁着。深吸口气，雪清河突然吐气开声，一声极为尖锐而嘹亮的长啸从他口中激发而出，那一刻他双眼中骤然喷吐出了强烈的金色光焰，超过了一米的长度，正是他的第六魂技，以精神方式发动攻击的天使咆哮。天使咆哮通过天使魂力特殊的转化方式，在一瞬间将魂力的一半转化为精神冲击，进行大范围的攻击，受到攻击将产生强烈的精神震荡，如对手的精神力弱于天使魂师本身一倍以上，将会直接出现灵魂破碎爆头而亡的后果，如果差距在一倍以内，将转化为精神冲击，令对手出现精神伤害，并且出现眩晕效果。眩晕的时间根据对手与自身的精神力差距而定，这是一个极其霸道又非常逆天的能力，直接打击对手的灵魂，也正是六翼天使这超级武魂强悍的体现。就算是唐三这样级别的精神力也无法与之相比，尤其是通过天使领域的 30% 增幅。此时的唐三在雪清河蓄力的过程中，他那急速挥动的昊天锤已经达到了60次，一旦他在天使咆哮的精神冲击下陷入眩晕状态，必然将无法再控制自己的昊天锤，根本不需要雪清河再出手，昊天锤本身所叠加的能量在失去控制后就能将唐三撕成碎片。清醒过来后的雪清河无疑找到了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是唐三的乱披风之舞却依旧没有被打断，他也不能让雪清河打断自己。第三次的无敌金身保护了唐三，凭借着无敌金身今天的最后一次效果，唐三终于第一次将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最后的十几锤就在他抵挡住天使咆哮的同时完成了，黑与白两色光芒宛如两条巨龙般盘绕在一起。当那9981锤完成的刹那，杀神领域进化技能杀神突击发动，这一刻唐三将自己的领域能力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庞大的能量波动令地面正在缠斗的两队对手都停了下来，三位封号斗罗加上一位魂斗罗都没有用出自己最后的魂技进行战斗。 他们绝不会轻易地做出最后决胜的打算，他们也都在等待空中那场战斗的结果，也都对本方的那位年轻人有着绝对的信心。当空中被那金色领域覆盖的时候，蛇矛斗罗与刺豚斗罗的信心更是极度膨胀，也就更不肯与面前的对手拼命了。他们的实力本就要强过眼前的对手，在刻意拖延之下，双方始终都保持着均势。可天空中突然间传来的庞大能量波动却令他们双方同时一惊，几乎都是虚晃一下飞速后退，拉开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就在这时，只见半空之中一黑一白两道光芒纠缠着冲天而起，瞬间冲破了那金色的束缚。庞大的能量波动令半空之中炸响一片，宛如天雷滚滚一般，大片的金色应声破碎，就像是一个磁盘被利器击破一般，化为一块块金色的碎片。每一块碎片在破碎成无数金色光点，就那么在空中消失不见，令原本绚丽的半空变回了原来应有的颜色。两道身影同时出现在半空之中，雪清河尽可能地伸展着自己背后已经恢复成四片的羽翼，控制着自己的身体。粘稠的鲜血如同两条红色小蛇一般不断从他鼻孔处流淌而出，嘴角处也同样留下了紫黑色的血液，双眼之中一片朦胧，雪清河甚至不敢张口喘息，怕体内的血液全部奔涌而出。那凝结了81锤的轰击，不只是辅助杀神领域破掉了他的天使领域，同时也破掉了他的武魂真身，令其本体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但是另一边，唐三的情况也并不比他好到哪里去。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